小姐，为什么你没到了第三炷香就没有话了？这红娘来替你做跑吧。元宵节总是暖呀，红色彩 赖婚。 转这一 真难过，我与心相伴终长寿。怎奈母亲在旁边坐，长孙啊你不愿有名望，令我从此自杀天涯。知道他脸上笑呼呼，我知道他泪的惆怅，鼻子痛。他一封书信把十病痛，他不想音乐相逢，是尽了的夜落空堂。 琴心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后冰儿咋用，相见风沙残红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恨你啊，大不了。 是什么香啊？ 季芳，

奔起走，黄娘 里有一个李文李光雄， 双双不当朝纲， 李文不门在天堂下三天有胜利，受了一经损伤，一将将倒闭将将来包太子登陆，为啥难呐李光战胜， 孙玉敏和刘长瑜都是剧团中的挑梁之才，平常很难有一起合作的机会。请听孙玉敏和刘长瑜合作演唱的《能人寺》，孙玉敏扮演何玉凤，刘长瑜扮演张金凤。